奥布莱恩话：北京订立港区国安法，可能引致美国制裁，亦都威胁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另外，英国有保守党国会议员致函内政大臣彭黛宁，话鉴于香港局势持续恶化，内政部应该重新检视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即系 BNO 的地位，包括居留权。而前港督彭定康认为，下个月召开的七大国工业国会议应该将中国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纳入议程。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强调，港区国安法可以堵住香港国家安全风险漏洞，亦都提升中国应对外部干涉的能力。他要求客观公正看待立法问题，尊重中方立场和关切，停止干涉香港事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解除包括东京在内的紧急事态令，是重启经济的第一步。获解除紧急事态令的包括东京、千叶、琦玉、神奈川和北海道五个都道县。日本全国范围的紧急事态令已经全部解除。安倍表示，日本定下非常严格标准才会解除紧急事态令，日本已经符合这个条件。另外，在日本深受欢迎的职业棒球联赛会在6月19日展开，但不会设现场观众。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华南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槽会逐渐移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哎呀，到期要帮阿妈交水费，仲要赶住交税同差饷地租添，点算啊？系，而家开始水费、税同差饷地租单都印咗转数快嘅 QR code， 只要用手机银行或电子钱包扫一扫就可以缴费。转数快，数码缴费话咁易。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摩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彤、摩莉敏感时刻。 晚的敏感时刻的直播室有敏大人 ，Hello 敏大人 ，Hello， 有莫莉在度啦 ，Hello， 系，仲有 Kitty 在度嘅， 系，喂，今日咧，我又想问一下两位靓女啊， 系， 你哋有冇试过俾人骗财或者骗色咧，或者一齐骗财加骗色 咁惨烈，骗财有冇咧？騙財可能買嘢嗰啲實會俾人騙財㗎，即係可能其實喺隔離鋪頭有得賣，跟住你第一間鋪頭買貴咗咁樣，或者貨不對版嗰啲咯，都叫做俾人呃嘅，即係可能喺網上面網購，跟住張相好靚嘅，點不知你買完翻嚟，哇！ 都唔合比例嘅，或者同網上面睇嗰啲後面即係圖片只供參考嗰啲，就會有咯呢啲。 我咧就網上買嘢嘅話，就經常性都會有嘅。咁咧，例如圖咩嗰度咧，我咪成日都問你哋，咦點樣可以買得好啲啊，買得正啲啊，點樣買親都唔同嘅。我好深刻，我好記得，好似有同你哋提過。我最深刻嗰次就係咧，我諗住買件泳衣，因為嗰陣時係好似唔知去旅行啊，準備 係 咁啊，買咗套黑色嘅泳衣。咁跟住咧，咁咧， 点解咁强调去旅行要买黑色嘅泳衣啊？ 因为黑色可以瘦啲啊嘛， 显瘦啊， 系啦。咁跟住点知咧？我已经问清楚，我已经醒目啦。即系好多人咧，通常就咁揿完，即系买嗰个掣就有得去等佢运过嚟嗰啲噶嘛。我问到好清楚噶，唔知点解每一次都，所以我觉得涂嘢好烦嘅，我唔系好中意涂嘅。咁我会问 Annie 啊嘛 ，Annie 同 Kitty 都系涂嘢圣手嚟噶， 系啦，而家 涂嘢圣情啊， 而家有佢哋之后，我就方便好多啦。咁但系之前未识佢哋嘅时候咧，咁我就。直情系问清楚晒，呢个系咪真系泳衣？佢话系，跟住之后去沙滩着噶嘛，系。跟住你几时会运到过嚟啊？咁问晒好多啲嘢噶，跟住运到过嚟嘅时候， 点咧？ 情趣泳衣嚟噶， 即系情趣嗰啲咪泳衣咪睡衣啊， 唔系内衣啊嘛嗰啲， 系 内 衣嗰啲都系沙嚟嘅，即系你直情系透到咧，你咁样你望到对面， 咁你都用得噶。 沙灘入面喎， 咩啊？沙灘 唔係你咪改呢個用途咯，你再買個泳衣， 油乾水啊，同我。 跟住我好似真係見嬲，因為我見我成日都碳慢板，差唔多去旅行嘅時候，我先至買翻嚟噶嘛。我淨話。我明明問你，你話嗰個係沙灘都著得㗎喎， 我係著得㗎。 著得， 因為你翻到嚟會咁樣嘅，跟住佢即刻就唔敢再應我任何嘅嘢咯。 哦，嗰啲親啊，唔敢再親， 唔敢再親我啦。仲要嗰件泳衣係唔平㗎，好似如果你話泳衣嚟計，仲有圖嚟講，好似我買咗200多蚊㗎。 哇， 真係好嬲 嗰次。其實嗰啲嘢係貴過泳衣㗎。係 咩？ 系啊，好賺 啊！ 喂，你冇聽過嗰啲有個明星之前講佢個老婆好大洗嘅，佢話買條內衣啊、內褲啊都要5000多蚊啊！ 哇，雙金㗎條內褲！ 你唔好理佢啲設計同埋佢啲品牌係咁樣嘅喎、啊，即係有啲當然啦，你可以係50蚊五條一包嗰啲啊，但係亦都因為人哋一定入去買嗰啲有個感覺㗎嘛，你又好似嗰啲唔知咩秘密， 著咗等於冇著嗰啲係。有啲 舒服我就唔知系咪舒服啦，但系个目的系你讲得好啱嘅，着咗等于冇着，嗰个系女，即系嗰个系一个包，点讲，好似礼物嘅花纸嚟噶嘛，不过系俾你嘅情侣去拆个礼物噶嘛，所以嗰啲要贵啲噶。 咁如果自己遇到之外，成日经常性听嗰啲，其中一个咪陈亚式咯，成日听噶啦。即係嗰啲買嘢話，哦買嗰樣嘢你噏我個名或者你幫我買啦，平啲㗎，咁不停喺度 sell 嘅洗頭水嗰啲啊，有段時間咧幾十幾廿年前咪好 hit 嘅，係嗰啲咯， 或者咩香薰啊，或者咩濾水器啊咁樣，但 Kitty 真係咁少啊， 係咯， 但係我覺得啊騙局喎， 騙局，定係可能其實我俾人騙咗都唔知， 真係有機會，真係有機會，喂你點都會收過嗰啲咧錄。音电话呢度系入境处打嚟 啊！ 你 话 呢啲系啊？ 我记得有一个咧几惊险嘅，其实都唔系好耐之前发生，就系、是、我揸咗车之后咧有一次，咁突然之间有电话打电话嚟啦，咁又搵我即系唔知崔小姐啊，定系直头。嗌全名定系点啊？因为其实原来上网都可以揾到一个车牌嗰、那个登记嗰个车主个名噶嘛。咁、所以嗰个人咧，电话里面嗰个人咧，佢话佢自己就系唔知咩警方边一个交通部定点样嘅。咁跟住咧就噏得出个名啦。跟住佢就话你个车牌系咪咩咩咩咩啊咁啊。咁嗰阵时又系即系神暗咗10点零钟，即系个人未清醒嘅时候系啊咁样。跟住咧佢就类似话啊，怀疑你咧喺唔知几时几时同一单唔知咩案件有關，總之就影到你架車咁啦。佢就話咁詳細我都唔記得啦。咁然後咧，佢就話你而家可唔可以落去你架車嗰度影你唔知前面成架車嘅前面嗰兩面嘅車頭燈，連埋下面嗰個沙板嗰個位俾我睇啊咁樣。咁跟住咧，我傻更更咁走咗落去。 你真系影啊！ 嗱，影完之后咧，我就开始清醒啦。 我想问一下， 你未 send 俾佢嘅？ 未。 同你讲嘢嗰阵纯正广东话嘅。 纯正广东话嘅。 即係嚴肅嘅通咁樣啦，就講得好快咁，你都其實未 process 到所有嘅資料嘅。咁總之就你淨係想佢話，即係想證明你冇事或者唔關事、唔牽涉喺呢單案件裏面咧、你就落去影你嘅車頭，唔知左邊右邊咁樣，兩邊都要喎、佢類似話。咁、跟住就 send 俾佢，咁啊 send 佢一個number 咁樣啦。咁跟住我就喺度諗，啊啲咁奇怪，我就咁用相機影俾佢都得， 咁求其嘅啲差人叔叔。 咁跟住咧，我就我冇 send 嘢俾佢先嘅，我就將佢個 number 咧就加咗落我自己個WhatsApp 嗰度啦。咁、我想睇下佢咩咩頭像嚟嘅。點知佢個頭像咧勁奇怪嘅、即係好似係一個外國女人嗰啲。 肯定唔會 係啦。咁我就肯定唔會啦。即係 都幾醒目嘅、 都又唔係警務處嗰啲 logo，、即係最少如果你呃人嘅話 ，at least 你個頭像即係你都知道。 咁渣嘅佢呢一個 point 係啦。 但係佢點會俾手提電話啊？ 因為佢一定要佢要攞個 WhatsApp 等佢 send 嗰個 picture 俾佢嘛，佢會俾咯。 但係因為通常如果政府機構佢會叫你 send email 或者佢會用一啲辦公室電話 send。 正常政府機構如果阿張傑同真係有事啊，差人叔叔都已經 過咗嚟啦， 或者有信件寄去你屋企。 你從來有邊個政府部門啊？佢會主動打翻電話俾你㗎？ 喂，但係又咁講，我嗰時就喺度即係點解嗰陣時仲十五十六嘅時候就會覺得。其实而家即系办案咧，即系咪真系与时并进，系可以用电话咁样 send 两张相，即系第一步确认你唔关事，佢就唔会好似头先你哋讲有嗰啲步骤啊。咁所以我就嗰下系有啲即系戚戚然嘅。咁我又有一下惊啊，如果我真系怀疑佢唔寄俾佢，即系唔 send 张相俾佢，佢会唔会即刻就即系搵上门或者拉我咧？觉得我即系潜逃啊咁样咧？咁後屘我都等咗一陣，我就等咗一日，我都冇 send 俾佢嘅，因為我真係覺得佢個頭像實在太奇怪啦咁樣。跟住之後佢就冇再打翻我啦。 會唔會 係 警嫂嚟咧？嗰個 我真係唔知係男人嚟嘅。咁我 唔係啊，唔係嗰個啊，你話搔首弄姿嗰個女人啊， 即 係 佢老婆 頭像啊。 我又應該唔係啩？ 但係如果係佢哋冇理由用私人電話嚟辦案，係 啊， 佢都會叫你 email 去，起碼有個叫 police 唔知咩 .com.hk 咁樣。係 啊，係啦，係啦。咁所以到最後我冇一路冇 send， 咁如果你真係要咁 urgent 嘅話，你應該會即係再打俾我啊，或者再問下我係咪影咗未啊咁。之後佢冇 send 冇氣咯。 咦？到底呢個係 其實唔知佢想點啦？ 阿 Kitty 做乜嘢咧？不如我哋研究一下咧。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People done gone crazy. People done gone mad. People done forgot the superpowers we all had. We were born to love, not hate.We can decide our fate an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and celebrate all our mistakes. If there's a silver lining, silver lining, you still have to find it, find it, find it.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Everyone needs sunshine. Everyone needs rain. Everyone is carrying around some kind of pain. I see who you are. You're just like me. I see you're searching for a purpose.Guided by a dream, I see who you are. I'm just like you. I get lost sometimes and I forget what I came here to do. I keep on trying. Keep on trying. When it gets frightening, look for the good.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Everyone is nature. Everyone is God. Everyone is love and light and vibration.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Everyone gets mad sometimes and maybe they should.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Yeah, look out for all the heroes in your neighborhood.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Life sure would be sweeter if everybody woul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我哋今日咧就同敏大人啦，同我哋讲下呢啲骗案嘅。 系啊，咁啊，头先啊 ，Kitty 就话咧，即系有人就我哋觉得啦，系啦，系冒充警员啦，然后就打俾阿 Kitty 就话你可能牵涉一单车祸，咁你为咗要证明你自己系清白嘅咧，你就要影你架车嘅相，然后咧就如果咧知道个 bumper 冇事啊，左边右边啊冇花到啊，咁我就知道你冇事啦，咁样吓。咁你觉得？呢、這、一個咁啊 ，Kitty 就話再睇佢，咦？佢俾咗個電話，阿 Kitty 等佢 WhatsApp 啲相過去，但 Kitty 一睇對方嗰、那個 頭像 咧，原來係一個野火女郎啊！咁都係個警嫂啦，定係點樣咧？但 Kitty 就結果冇聲啦。咁你覺得佢阿莫咧？你覺得佢哋想阿 Kitty 乜嘢咧？ 其實之後就會有第二步，就係叫佢俾錢咯。對方就話其實你俾翻錢嘅話，佢就已經嗰啲叫咩私嗰啲叫咩 私了， 係啦，私了啦，即係 私自解決， 私自解決啦，咁啊唔理噶啦，就冇嘢啊。咁我覺得會係咁樣咯。 但我都冇牽涉，即係我知道我自己冇撞過嘢噶嘛。 如果你真係影咗相之後俾佢，佢咪傻傻奸奸，佢就實揾到方法走去咁。 我咧就懷疑其實佢想點講啊，賣啊 Kitty 架車。即係佢炸加依 post 話我有呢架車， 放上28， 然後咧就有呢、這個，點解佢要需要？需要個相啊， 係咯，其實佢想係攞我張相嚟做咩咧？ 咪擺喺嗰啲 廿八卡就 係啦，嗰啲咁就話有架咁嘅車啊，點點點啊咁樣咯，咁嗰啲。即係其實我唔知啊，係咪咁嘅情況啊？咁、你要佢跟住佢嚟睇，跟住可能佢我唔知佢會唔會知道你喺邊度住啊咁樣，佢真係可能叫人嚟睇嘅喎。我估啫， 係我都係覺得佢係想要張相嘅，但我唔知 佢要 張 相 嘅做咩。 又或者係嗰架車亦都可以係點講啊？再做 mortgage 啊，嗰啲叫按揭㗎，嚇、或者借錢啊。借钱我唔知道会唔会， 但咁佢求其喺停车场影架贵车都得啦， 咁啊系， 影架贵， 但系佢要攞你个，即系佢要齐一样嘢，齐人名， 啊咁啊系，要埋你车牌嘅话，咁咪可以知道埋车主系边个，佢系 咩颜色咯，咩颜色咩状态系等等，即系总之齐全啦， 系，即系齐全佢借钱啦，我有谂过呢个系咪其中即系一个，即系佢未开始佢嘅行骗手法嘅，佢系谂住睇下呢个人咧有冇意识嘅啫，即系如果佢冇乜意识，即系叫你 send 相咧 send 相，跟住之后咧佢先会有进一步嘅行动嘅咁咯，我都唔知啊，不过呢啲真系自此之后咧再有类似嘅电话打嚟，我都。問得好清楚，但有一次我係真係 原来真系交通部打嚟，我真系好恶。因为经过呢次之后咧，我就好怕嗰啲电话，我觉得系呃我嘛。跟住点不知咧，我真系咁啱我搬屋，跟住我就未搞好嗰、那个诶， 转地址， 转地址嘅手续系，即系我其实已经准备整噶，但系未寄出嗰封信。跟住佢就打嚟，即系佢又未讲到气欲啦，一开头净系话又系阿崔小姐啊，你涉及即系唔知咩开快车定系即系总之超速啦咁样，跟住话又超速。在哪里啊跟住佢又真係讲喎，佢话窝打路道唔知咩，咁我又好似真係近我返工喎。跟住后面发现係话因为咁嘅，我就真係去过你旧屋，即係港岛嗰个地址，跟住就话 send 个封信去，跟住邮差打返转头咁样。咁我就即刻好返声啊，唔好意思啦，唔好意思啦，我会即刻尽快救返。 咁我宁愿咁样好过你俾人呃啊。 係啊， 因为你讲完呢个之后呢，我发现电话骗案真係层出不穷。不窮喎，係好多嘅喎。 喂，咁啊，除咗講話頭先嗰個就係、是嗰、那個唔係嗰個點啊？交通部嗰個係真嘅，係但係嗰、那個差人嗰個就係假嘅。咁就即係入境處啦，就係話唔知你國旗都居留啊咁樣。但係呢啲咧好成日，我都成日聽到係有新聞係俾人呃嘅嘛，仲要呃親幾百萬啊咁，可能俾人呃幾萬嗰啲都唔好意思，覺得 唔敢講錯 啦，冇啲嘢啊，搞蠢咗啦咁樣。但係幾百萬嗰啲真係你蠢咗，你都會追究翻啦。咁仲有郵局啦，我都收過一個啦，就話你已經有個郵件啦。咁如果你但我哋派咗几次冇人喺屋企，咁我唔会冇人喺屋企噶嘛，我会嬲我姐姐噶嘛，佢明明日日都喺屋企噶嘛，咁跟住佢就会叫你入你嘅身份证号码啊嗰啲咁样啦，咁嗰啲我就系唔会啦，我心谂都佢哋都唔会咁神心啦，即系通常佢都系摆张纸喺度叫你第次去拎嘅啫嘛，点会专登打？哇，咁佢有排打咁多咁多人唔喺屋企？ 你讲到邮局，我都试过一次啊，我屋企系直情有人入咗张嘢过嚟，跟住叫我写翻低我嘅个人资料俾佢，但我就觉得好好奇。如果我有个包裹嘅话， 你都有我个人资料啦， 系啦，点解要系我交翻我个人资料俾你嘅咧？ 系， 跟住之后我就好彩就冇理呢一件事咯。 系 啊， 好彩我哋够懒啫。 系啊，好彩啫。 咁烦啊，唔要啦咁。 系啊，咁同埋有啲咧就喺香港嘅新闻成日睇到嘅，又系一啲。我其實就唔係好明嗰個受害人嗰個心態咯，譬如話講係香港，即係嚟香港讀書嘅陸生啊，或者係喺內地移民嚟香港嘅朋友咧，佢哋成日都喐啲俾人呃嘅喎，即係譬如學生咁點解會咁容易信咗嗰樣嘢咧？佢哋會呃佢話你要係牽涉一啲即係刑事嘅罪行，有啲刑事罰款咁，佢哋同埋學生都可以俾人呃幾十萬咁樣 嘅 喎， 會唔會就係佢哋因為唔熟呢度嘅一啲？法律又或者唔熟呢度當地嘅嘢，所以就 令我諗下內地係咪其實成日係咁嘅咧？點解佢哋會覺得佢哋都 handle 到咧？咁但係調翻轉嚟諗就係因為如果真係內地有咁多騙案，佢哋唔係應該再警惕啲咩？再警惕啲就知道。 佢哋覺得呢度安全啊嘛，法治係真嘅。 哦，即係最安全 講嘅， 即係意思話啦，佢哋喺危險嘅地方嘅時候，佢哋知道唔安全。係 啦， 安全嘅地方而家就係佢以為安全就變咗最危險嘅地方，所以佢哋又中招咁樣。 咁 嗱，其實咧，我自己阿千祈唔好因為我用過一啲姐姐啦，佢即係離開咗崗位噶啦。但係之前咧，我有個姐姐俾人嚟呃過錢嘅。 哦，我記得啊， 係啊，我同你講啊，係啊。咁你知其實呢啲姐姐佢哋嘅月入都係幾千蚊噶嘛。咁跟住我嗰個姐姐係俾人呃咗成我諗萬五蚊到啦。咁係講緊即係我會。用咩嚟去 quantify 就佢三個月嘅努力啦，咁就係因為有一期咧，我見到嗰個姐姐咧就佢有問過我借錢，咁跟住我問佢咩事啊，咁跟住佢就借咗一個月糧，佢屋企有啲事啦，咁但係因為咧佢咧咁大個人啦，咁我又覺得我唔想管佢咁多嘢啦，咁所以我就借咗俾佢咁樣，咁都係即係四千零蚊啫，咁啊點解後屘會俾人呃到成萬蚊咧？咁一陣間新聞之後就翻嚟同大家講，所以一定要聽多啲新聞，知道有咩騙案啊！ 時間來到地球最終一週，即將進入倒數，不需多點算著退路，無意思聆聽哭訴。逃生的方舟也早被激沉，信中四散教堂终于熄灯。 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永欲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结暖化都镇定。 开始倒数啊，就嚟去到晚上十点半钟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说，港区国安法是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维护特区宪制秩序的重大举措，相信人大一定能够顺利完成任务。栗战书在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说，下一步工作包括确保宪法全面实施，做好宪法宣传教育，要坚持依法治港治澳。而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说，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可以容忍分裂国家的行为和恐怖活动，订立港区国安法针对的是搞港独、黑暴等极少数人。他说，在修例风波以来，港独和黑暴破坏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冲击一国两制底线，已经成为社会公害。他说，深层次问题一定要从全局、长远、远近结合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要回应香港社会和市民关切，中央会全力以赴支持特区政府。他相信有了安定的氛围和环境，香港社会形成共识，一件一件事情解决，香港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终审法院法官马道立就将军澳连农场斩人案判词引起争议发表声明，说法官和司法人员绝对不可以偏颇，观感上亦都不可以被合理理解为对任何人士或者因由有所偏颇，必须避免非必要地在公开场合包括判词中发表任何意见，尤其是政见。审议案件的法官郭伟健暂时不审理任何涉及类似政治背景的案件。公民党郭荣亨认为马道立发表声明非常罕见，反映事态严重，他非常同意马道立的声明，相信是法院中立持平的形象大受影响，在判词中加入个人睇法，令人觉得法官有偏颇，大大伤害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印象。经民联的梁美芬回应，认同法官审案的时候要保持政治中立，但他留意到有四位法官高调表达反修例政见，但司法机构只是作出劝喻，表示会跟进是不是所有曾经高调表达政见的法官都不可以参与审议同类案件。泄露文凭试试题的现代教育前中文科补习名师萧元在屯门裁判法院被判监禁14个月，同案另外两名主考员分别被判监8个月同判刑5个月缓刑2年。裁判官说，萧元为个人名声和金钱利益，无论有意或者无意，有关行为都损害文凭试和考评局的声誉，质疑他为什么天真地认为没有打击制度，认为他被自己的名声冲昏头脑，为招来生意，利用朋友令他们身败名裂。裁判官认为需要向社会作出一个阻吓的讯息，判他两项串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合共监禁14个月。中学文凭试今日完成最后一科笔试，考评局说至今共有大约260名考生因病未能够出席考试或者不获准进入市场应考。今年一次性特别安排下，缺席考生申请成绩评估的时候，成绩最高可以达第5级，比往年高一级。 考评局话，为配合拉阔考生座位距离嘅安排，市场学校额外拨出大约3100个课室作市场，委派更多老师出任课室监考员。考评局提到，仍然有1000名体育科考生需要参加实习考试，包括球类运动的个人技术考核和体适能考核，包括是分别在下个月6至7号和13至14号举行。另外有十几名音乐科考生下个月1号参加实习考试，局方稍后会讲解有关的防疫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点，李敏、崔杰彤、摩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彤、摩莉敏感时刻。 继续星期一晚的敏感时刻，直播室有敏大人啦，有莫莉啦，同埋 Kitty 啦。咁啊，头先新闻之前咧，敏大人就分享紧咧，佢姐姐啊，即系屋企嗰位嘉蓉姐姐咧，曾经啊就遇过骗案，俾人骗咗10000多蚊咁多嘅。 咁嗱即系大家都知道嘉蓉姐姐都系几千蚊人工噶啦嘛，咁佢俾人呃咗成3个月嘅人工。咁开头咧，佢就问过我就话借粮咁样，咁我就借咗一个月嘅粮俾佢啦。因为我觉得有时人有三催六旺啊，咁我又冇乜点样问佢啦，兼我冇得闲啦，同埋即系佢系成年人嚟噶嘛，咁样咯，咁未预支俾佢啦。咁但系后屘咧，佢又再问我老公借，咁我。跟住我老公就一定係嗰啲男人唔想理嘢咁啊，打嚟喂佢又問我就話我借咗俾佢噶咯噃咁樣咯，咩事啊？咁跟住我話咁你唔好借啦，一陣間即係如果佢如果連續借兩次，佢就應該同我講原因噶啦。咁佢又冇講喎，咁跟住佢就問我隔離屋嘅工人借啦嚇， 係短時間內啊？ 呢個我唔知啦，係啊，即係短時間內，但我唔知道呢件事，因為佢問其他人借啦嘛，又唔係我問，我其實冇權過問啦咁樣。咁但係後屘有一日突然間咧，就見佢咧就喊曬咁樣咯，跟住我覺得自己好蠢啊，點講啦？即係咁，我就話啲咩事啊？跟住佢就話咁有成件事就係咁啊，有人同佢講。佢咧就中咗嗰啲類似六合彩嘅嘢，咁我唔知佢咩角度啦，因為呢個姐姐 即係唔係準確，梗係唔係香港人啦。佢喺鄉下嘅六合彩啦，類似彩票啊、搞珠咁樣就中咗。但係咧，如果咧你要攞嗰個獎金咧，你咧就要俾幾千蚊嘅手續費。咁、我終於明啦，點解第一次佢會問我借呢幾千蚊啊？因為佢覺得佢中咗幾百萬，咁佢梗係要俾幾千蚊手續費啦咁樣。咁佢應該咧就匯咗俾人，嗱臨匯咗俾人。咁嗰啲騙案咧就係、是。見到你有貪念咧，佢就會再試一次，但佢都已經贏咗啦，佢贏咗你幾千蚊，佢就搞完之後就喂唔得喎，仲有啲手續喎、我哋仲其實即係仲有一個關卡要過噶，你可唔可以再匯多幾千蚊嚟啊？咁樣，咁佢又真係問人再即係借錢，然後就再匯多幾千蚊，咪第二即係、就是、第二份糧啦。咁跟住如此類推咧，因為佢已經俾咗成八千蚊人啦。跟住第三次人哋咧，真系巧唔怕舊，最緊要瘦。當你俾一百千蚊人嘅時候咧，嗰個人可能同你講：我爭少少嘅咋，你俾多三千蚊我就一定得，今次真係一定得噶啦。咁佢就係會死都死俾佢睇咯。 因為已經俾咗咁多錢啦嘛。係啦，如果唔係就乜都冇。 然後就乜都冇噶啦嘛。佢覺得我都唔爭咗啦，俾多嚿幾千蚊佢，可能我有幾百萬咁樣。咁跟住咧就佢俾完之後，人哋梗係唔會再覆佢啦。咁跟住佢就同我講咯。咁我就冇話佢好蠢，但我話其實呢，如果你第一次問我借糧，我八卦少少呢，我真係如果係我係惡啲嗰啲阿嬤呢，喂咁樣呢，咁可能你就已經唔使，我都覺得有少少內疚啊。只要我八卦少少呢，你知問大人呢寫開啲嘅偵探小說嘅呢，同埋呢啲真係好簡單嘅，只要你唔係被呃嗰、那個，你係側邊嗰個呢， 就好清晰啦。 就好似你一定唔好去講個男朋友，真係好清晰嘅，你係旁觀者清嘅。咁跟住佢就喊得好緊要啦。我不如咁啦，嗱，我而家放一日你出去試下報警得唔得啦？咁樣睇下可唔可以揾得翻咧？因為你點都有匯個即係匯嗰個錢個户口喺度咁，咁梗係追唔翻啦呢啲嘢。咁但係咧後屘咧就當然我同佢解決一下呢啲咁嘅財困問題啦，即係睇下以後點樣即係預支糧俾佢啊。因為我覺得其實咧，我冇留幫佢填咗個萬幾蚊噶嘛，咁佢咪完全受唔到教訓。咁佢都應該有啲教訓啦。咁後屘佢都學到一啲嘢，咁跟住佢後屘都即係好即係有嘢嘅，佢就夠膽開即係開心見成同我講，有啲嘢會再問一下我呢位老人家啦。咁但係其實講佢呢啲騙案呢，原來係有名堂嘅，佢呢一紮騙案咧就叫尼日利亞騙案 （Nigerian scam） 嘅。 哦，點解全部都係尼日利亞噶？ 係啦，你真係問得好啦，真係十之其九咧都即係因為佢係一個起源地嚟嘅。尼日利亞咧原來咧係出名啲咩咧？咁佢有佢嘅旅遊啦，佢即係非洲嘅國家嚟噶嘛，佢就係出名呢一啲咧。send 大量嗰啲叫 email scam 嘅電郵嘅騙案啦，電話嘅騙案啦，呢啲咧即係佢哋都原來係尼日利亞咧可以稱得上係正宗嘅。 喂，你哋有冇發現咧？我突然間問大人咁講咧，我成日都收到一啲好奇怪嘅 message 咧，係嗰啲唔知咩，因為而家我哋啲電話咧，佢咪會有寫埋俾你睇下邊度寄嚟咁樣噶嘛，成日有啲好奇怪你未聽過嘅島或者一啲嘅名稱 send 俾你嘅喎，佢會有陣時寫埋喺邊度寄俾你噶嘛？ 咁講咩噶？ 嗰個嘅嗰個叫咩啊？加乜乜乜咩八幾多嗰個咧？ 個加號啊嘛， 係啊，嗰個加號啊，即係入面嗰啲嘅係奇怪嘅地方嚟㗎。 即係你話佢打電話俾你， 即係你可能有笪地方係一個非洲國家，你查又好似有嘅，但你又冇，即係好似 係啦，又揾唔到。 如果你唔係踢波嘅，你真係唔知道喀麥隆喺邊㗎嘛？係 啊， 即 係 類似呢啲咁嘅國家咁樣咯。咁原來喺尼日利亞呢個國家入邊咧，即係呢一種嘅騙案咧係好猖獗嘅，而且咧佢哋仲立咗法咧，呢一種條即係有啲人會講咁但佢哋除咗頭先講嗰啲話中咗彩票啊，咁佢哋仲有好多唔同花款嘅，有啲咧就係騙色然後騙財嘅，即係扮你嘅，一陣我會詳細講嘅，扮係一個即係追求你嘅人，咁跟住嘅久而久之又嚟探你啊，哎呀，但係我冇錢買機票啊咁樣咯，咁跟住你俾咗錢過佢又會失蹤，咁當然你可以覺得喂呢啲都係冇辦法喎、啊，你哋兩個人係咪啊？即係兩情相悦喎、啊，咁你肯蝕俾你個網上情人，咁我真係耐你唔學，但係唔係原來喺尼日利亞咧，因為呢啲太猖獗啦，即係已經係立法，佢哋咧就有一條條例，而且有個 number 嘅，叫呢啲咧就叫419 fraud。Fraud 咧就即係啲行騙啊、不法嘅行為啊，叫啊，佢已經係立咗法嘅。咁而當中咧，即係好多 款式嘅。咁啊，阿莫妮頭先就問啦，喂，呢啲點樣叫尼日利亞？即係 騙案咧？ 係啦，即係好似變咗係當地好出名嘅手信啊咁樣。咁就有人咧就即係當然就而家即係近二十年咧，就真係好多我哋收到嗰啲奇怪嘅電郵留語，例如阿莫妮頭先講嗰啲啦嚇，唔知咩國家，我都試過收到有一個，我諗係講緊十年前，我收到係無啦啦，我知你又唔識我噶啦，我唔識你噶啦，咁咧你對於呢一個 stranger， 即係佢英文啊，嗰啲陌生人send 電郵俾你，你一定好奇怪啦，但其實咧我咧。就係、是、一個總之你冇聽過嗰個國家嘅人啦，咁咧我就承繼咗一筆遺產嚇，咁、但係咧我咧就要即係，但係即係佢會講係一啲你會覺得第三世界國家嘅嚇，咁、因為嗰啲第三個世界國家俾你嘅感覺又係好窮，但係同時你都會知道佢窮極都會一兩個人有錢噶嘛，咁即係唔奇噶嘛，咁而原來咧尼日利亞咧都係俾人嘅感覺就係咁樣啦，係有一批好有錢人有機會。有機會你是一個有錢人的親戚他就死了然後他給遺產你但因為你又是屬於窮那批那你就沒有錢去搞那些手續、然後呢他就會漏一個人就說你給少少錢我搞完個手續呢我就可以匯到筆錢出來了、離開了國家之後呢那筆錢呢我分 20% 給你啊總之你現在就給了10萬元美金我才我搞到的了 我10萬元美金我完全不認識你的、 佢可能咧就係、因為佢係唔知 send 幾封噶嘛，總之個大海咁大咧， 總有一個人， 總有啲可能佢係10萬元，有啲佢係10000元，10000元咁咁我 send 10000封，咁有一個人。上吊你都有10000元啦、如果100000元嗰啲有一個，即係佢用層出不窮嘅方法咧去 send 嗰啲 email 咯。 但真係好似頭先問大人你咁講，即係局外人咧就會即係識得跳出嚟諗噶嘛。咁、如果我面對緊呢個問題我應該都係問翻啲識嘅人去借錢啦，都唔會 send email 去問啲唔識嘅人借噶嘛。 当上次你碰上那个他，若寂寞，你会看到你吗？阴宅中你说过肯吗？就似没有认识，独自力做下记忆。现在逐片逐片侵蚀，逐格逐格失陷，逐秒逐秒心死，憾事就快没法辨识。话我俗套是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力，为记住你的脸，就当是我偏激。明明爱有真心逼降过地，奇奇怪怪颠倒间褪色，就似堕进监狱，在这自闭公寓，逐个望透几多烂角色，不懂招架，学过间恐怖，而恐怖故事总不结吧。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剩下一人。想知你碰上那个他，我等你，你放弃这个家，阴宅中得到了什么？过去化作细沙，你碰上那个他，过去句句太假，你说过的风雅，就似没有认识，独自力做旧日戏。逐转消逝，逐快逐快网络，逐秒逐秒失忆，憾事就快没法辨识。话我逐套是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理，为记住你声调，就当是我天使。能明白你只得这个我吗？为言说过所以黑镜吗？不预备你总断，末世就是今日，逐个在客厅中念过吗？不懂招架。从不别吧，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剩下一人，不想失散，明明曾与我看过的剧集不准了吗？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只得我。 差，情感会碎裂，生出说法，不使牵挂，谁不懂真话，从此这账号就地消失。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先咧就讲紧呢个尼日利亚嘅骗案啦， 咁就可能有啲系电邮啦， 嗯、 有啲系手机短信啦，有啲就直头系打电话俾你咁样嘅。咁、 嗯、 但系话说系咪佢发明嘅咧？咁样咁有啲人咧就话咧，即系其实喺即系几百年前就已经有一种咧就叫西班牙监狱骗案嘅。咁就佢哋个姑仔就会咁嘅。即管住我哋轉翻古裝先啊！我哋由非洲國家嘅嗰種套裙舞，我哋轉翻古裝嘅西班牙。咁佢哋就會即嗰啲騙徒咧，就會跟翻當時嘅文化或者係政治氣候啊咁樣，佢就周圍 send 信俾當阿莫莉同 Kitty 啊，係一啲好似蒙羅麗莎嗰啲咁樣嘅總之係有錢人咁樣啦嚇嘅老婆又好，或者你本身係男人係一個商人嚇，你威尼斯商人又好，咁、佢就會話俾你聽啦、可能咧阿 Sir 或者 Madam 啦、你好奇怪點解會收到呢一個陌生人嘅來信，咁、就因為咧其實咧我咧就而家救咗一個西班牙嘅貴族。就出呢一個監獄，咁、可能嗰陣有好多政治迫害啊咁樣嚇，咁但係咧，我而家咧就要即係幫佢偷渡，咁不過咧，我係爭啲錢就可以幫佢偷渡到，只要佢呢一個貴族咧，佢離開到西班牙，佢攞到啲錢咧，佢就可以咧就俾翻啲即係甜頭啊，或者係著獎勵啊，或者係總之感激你啦嚇。咁但係而家我就爭咁多錢啦，你可唔可以寄咗俾我先啊？咁樣咁原來嗰陣咧都要大量寫呢啲信嘅，咁、而且嗰陣仲唔會好似Kitty 可能如果好驚佢會打，問大人啊，我收到個咁嘅電話點算啊？咁嗰陣其實即係冇溝通冇咁方便噶嘛，咁佢哋總之就不停咁釣魚，只要有一兩個鐘啦，佢都叫鐘嘅，即係佢哋計咗呢啲數啊。咁就話即係講翻嗰個原始咧，就已經係幾百年前有噶啦。咁但係點解尼日利亞又咁多咧？其實都可以講翻 命中率高係咪？ 點解佢哋會咁樣？其實同佢哋咧，我哋要講翻啲文化嘢咯。就係佢哋嗰邊咧，都好多人讀到大學嘅。咁但係因為嗰、那個政治經濟嘅環境令到呢啲大學生咧係揾唔到工嘅。咁所以佢哋係寫到一手好嘅英文信，仲、甚至系讲到一口流利嘅英文，但系因为冇工作可以 available 底下咧，佢哋就误入歧途啦。咁佢哋就会堕进咧呢啲咁嘅其实咧佢哋唔系话一个人去做嘅，佢哋系成班人。 是 有組織的罪案來的，那他們就會 recruit 這些大學生，而且跟他們有一種洗腦的方法，那他們就會跟這些大學生說，這些大學生其實已經是騙徒來的了，那就說你 寫信去找 client， 他們會用 client 這個個概念嘅，你只係揾個客啫。咁咧，你其實就係滿足咗咧佢幫人嘅心態啦，或者如果有啲其實就係即係網上嘅假甜心啦。咁佢話其實呢個女人本身都好開心㗎，你都氹咗佢三四年啦。咁佢哋 都寂寞嘅咁啊， 係佢哋寂寞嘅，其實你會俾到好多慰藉佢嘅，咁所以佢俾翻一千幾百萬你就好閒啦。咁同埋佢哋點講咧？有時你總會找到一個開脫的藉口的嘛，我看過一個訪問，即是被人捉到的一個尼日利亞的騙子，他會說到呢好像怎麼說，即是遠古開初那樣，即是他騙了一個美國的女人很多錢，他說以前美國人都捉了我們的祖先呢去做奴隸做了這麼多年，那現在都叫還回嘛，那你打過我啦， 總之找些原因來說自己不 错嘅， 系系啦，令佢自己开脱嘅好过好过啲咁样嘅。咁、其实佢哋嗰啲籍口咧就有好多种嘅。咁例如总之承继遗产啦，這个我都收过，咁我梗系唔会复个 email 啦。咁第二就系、譬如佢会讲话我啲货俾人扣住咗吓，咁、但系我要啲钱咧嚟去贿赂海关咁样。啊！ 呢個聽過之前， 我聽過啦，而家講翻好多 婆啊，攞嚟 係啦，咁但佢會點樣呃咧？佢哋一陣我會再講，我講個橋先啦，打一陣講佢點樣去揾啲對象啊嚇咁、又或者係话即系我同你 friend 咗先啦，然后我就会话你，喂，我而家俾人哋kidnap 咗啊，又或者系话我啲亲戚朋友俾人 kidnap 咗，我而家咁你好石敏大人噶嘛，你唔想佢伤心噶嘛，咁、然后你就会筹钱啊，甚至借钱啦，去俾钱我去救翻我啲朋友咯。 但系呢方面我又系成日都好好奇噶，即系佢点知道我妈叫咩名，或者佢点知道我朋友叫咩名，即系佢点知道我身边有个叫敏大人啦，佢点知道我身边有个 亲戚同？而家咪更加容易， 而家好容易啦 ，Facebook 啊，你记唔记得我哋上次讲嗰个杀猫嘅剧，嗰个杀猫嘅 kitten killer 啊，咁你睇敏大人嘅 Facebook， 咁你咪知道有敏感时刻咯，有敏感时刻你咪即系有嘅 Kitty 同埋茉莉咯，咁呢啲茉莉咁你再入茉莉嗰个咪知，同埋咧啊，我都有时会收到有啲咧一打嚟，喂，我诶咁啲啦， 你唔认得我啦， 跟住我你边位啊？你唔咁都唔系啊嘛，咁唔认得我真系我觉得。我冇对我老公唔住啊！我点会知道你系边个？跟住佢讲到你同佢好有嘢噶，吓即系咁你，如果你冇嘢，你可能会觉得系广州嘅舅父啊，或者系云南嘅表姐啊咁样噶嘛。咁但系我哋成即系由细到大都睇警讯嘅，咁都会知道咦。同埋咧，讲真咧，即系 我有一个试过话我个仔添啊， 话你个仔啊， 系。 啊！而家所以開頭問你哋，開頭問你哋咧，有冇遇到啲騙案？你覺得好似冇咧，但係而家越講越 咗， 原來講完之後， 原來係生活嘅。 因為我成日以為佢真係呃咗我，我先當係騙案啊嘛。因為佢呃唔到我嘛，所以我冇記喺心裏面，就係當笑話咯。 係咯，咁其實呢啲騙案咧，仲有即係唔同嘅類型嘅，即係嗰啲咧如果溜你做生意嗰啲咧，就有一種咧又係好出名嘅，就叫做 Nigerian Prince Scam 嘅。咁咧點樣叫尼日利亞嘅王子騙案呢？因為通常呢佢寫信俾你嗰個人呢就會自稱佢係尼日利亞嘅王子、或者係尼日利亞嗰啲皇室咁、就由於呢太好笑啦，呢件事太荒謬啦，咁所以啲人呢就直頭叫呢一種騙案呢就叫尼日利亞皇室或者王子騙案咁啦，依家種類嚟㗎啦，係成日都有㗎。咁佢就係會嗰啲囉，就都話我哋呢就救咗一個尼日利亞嘅皇室囉，咁但係我哋就要即係要運佢出嚟呀，你幫手俾錢啦，佢出咗嚟佢就會打上嚟㗎啦，咁嗰啲囉。不如呢我哋一陣間呢返嚟呢就講一講呢個 pet scams 囉。 半少年八个十个，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学会修补再陷，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仿且得人知境，原来也很高兴，独过苦寒每颗山有自领，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懒说明朗，自己一个造证，

開頭啊，節目開頭就話有人咧就叫佢影佢架車嘅相，想呃佢嗰幅相咧。咁我覺得有少少似呢啲嘅，呢個就係呢個寵物騙案嘅。咁咧佢哋嗰啲騙徒咧就會喺某一啲啲寵物愛好者嘅網站嗰度咧，就 post 一啲咧好得意啊或者好罕有嘅寵物嘅相，然後咧就會作好多古仔啦，就話有得賣啊，即係名門正取咁賣啊，又或者咧有啲就哎呀我咧就要移民啊，我就而家養唔到佢啊，邊個想養啊咁樣啦、啊，咁跟住就惹來一啲咧好有愛心嘅人，記住佢哋係好識得揾就好。揾佢哋嘅 target 嘅嚇，即係佢哋知道哇，入得嚟呢，即係呢個 group 嗰啲人都係好有愛心噶，咁所以佢哋就喺即係喺呢度同你即係點講咧？即係我覺得佢哋係叫冒害你嘅愛心啊，都係幾衰嘅一樣嘢。咁跟住你可能就會打聽啦。啊，咁我想不如养呢个宠物啦，咁然后佢哋就会同你讲，哦，好啊，咁不如你寄少少钱嚟啦，我会帮佢睇睇兽医啊，攞张 shirt 啦，咁啊有一嚿钱啦，啊，跟住，哎呀，咁其实咧我都可以运佢过嚟嘅，咁但系咧政府部门咧要去做乜啊做乜啊咁样啦，咁头先讲兽医啦，政府部门啦，吓，咁跟住咧就会同你讲，其实我已经攞咗张 shirt 噶啦，可以运过嚟嘅，但系佢哋个笼好衰啊，佢哋个笼好细啊，我想买个笼，跟住你又要再俾钱佢咯，咁你 keep住俾钱佢啦，咁但系当然啦，你可能会问，喂，咁点解想养嗰个人，想领养嗰个人唔直接去拎嗰个动物咧？ 系咯， 咁佢哋咧就会用好多藉口嘅嗰啲骗徒，佢哋因為佢喺網上啦，佢哋會揀咗一啲嗰啲 group， 咁嗰啲 group 咧通常咧就距離呢個騙徒好遠嘅，佢就會話：哎呀，山長水遠啊，真係過唔到嚟啊！咁樣嗱，我整個 video 俾你睇咪得咯，咁樣又或者佢哋會中途佢話初話約你嘅。我星期三見啦，莫莉。咁樣星期二晚就唔得啊！哎呀，港台派咗我去唔知邊度啊！咁樣佢就唔見喎。咁樣咁，但係咧，你睇住佢個心理上咧，因為你已經中意咗個小動物啊嘛。因為你咁有愛心啊嘛。咁所以佢就不斷咁樣去即係去吊你嘅胃口咯。咁啊，直至到你俾曬啲錢，跟住發現個小動物好耐都冇嚟到，跟住你其實就會好傷心啊。咁所以咧，呢一種即系呢一种嘅骗，系咪骗财骗心咧？我觉得真系啊几衰嘅， 骗埋感情、啊，真系 系啦。咁另外咧，嗱有一啲咧就系都系讲个小动物咧，即系但系有啲咧就直头系讲喺人嘅感情咯。咁睇过一个特輯咧，就係點樣去偵破呢啲嘅感情嘅騙子嘅。咁呢啲就叫做 romance scam 啊。咁都係屬於我頭先講個419個騙案嘅，即係如果喺尼日利亞都真係可以定罪，可以控告佢嘅。咁佢哋咧就會喺一啲網上嘅網站啦，尤其是係嗰啲拍拖啊，甚至係 Tinder 都有啊。咁佢哋就係專 target 嘅一啲咧，就係離咗婚。或者變成寡婦啊、寡佬啊嘅朋友咧，因為佢知道呢啲朋友咧其實好寂寞噶，佢睇中佢嘅寂寞。咁然後咧，佢哋當然佢哋即係啲騙徒係尼日利亞人啦。咁我做過少少資料搜集啦，係有好多美國啊、英國啊同埋澳洲嘅白人婦女係上當嘅。咁佢哋會點樣呃佢咧？佢哋嗰啲騙徒咧就即係自己尼日利亞人咧，皮膚係比較黑啲啦。咁但係因為佢哋嗰度咧，我咪頭先講咗嘅，佢哋係操英語，而且佢哋係都有受過唔錯教育嘅，個個都係大學水平嘅。咁不過佢冇嘢做啊嘛，咁所以佢哋就做編劇，但係佢哋做嗰啲編劇咧就唔係電影編劇啦，係做啲壞嘢，即係衰嘢嘅編劇。咁佢哋就會去另外一啲網站啦，就 crop 一啲比較靚仔嘅中年男人，通常係機師啊，或者係 engineer 啊，或者係律師。 遇過啊，機師。 你都遇過啊？咁你 我真係同佢傾偈嚟啊！我真係信啊！ 基本上你係同個尼日利亞嘅大學生傾緊大偈啦。 原來 係 啊！佢就話自己老婆死咗，就咩兩年前交通意外死咗，跟住之後就話而家咧就想揾個朋友傾下偈，係啦，即係純粹揾朋友嘅啫。 And learn Chinese 咁啊，係 啦， 跟住點解揾到你嘅咧？點解你會同佢傾嘅？係 啦， 咩女人有一樣嘢會咁樣好容易信嘅，就係佢覺得緣分嚟到啊！你真係抗拒唔到嘅一樣嘢。係 啦，跟住同埋睇嗰啲相 咧又唔似，因為唔係一張嘅，佢有都好多張嘅，同埋佢個 account 唔係話呢一個月先開嘅，都開咗成年幾兩年噶。咁跟住之後同佢繼續傾啦，傾到有一個位，佢突然間問我：你喺你做咩職業㗎？我就心諗。我呢一個嘅 account 擺到明話俾你聽，我做咩職業噶啦？佢咁樣問我，跟住話你應該一睇睇到嘅喎，咁啊繼續喺度鬧啦，拗下拗下嘅時候，跟住之後佢就唔敢問到咧。 哦， 係啊。 喂，嗱，根據我做咗啲資料搜集咧，同你傾偈可能唔止係一個嚟嘅，你有靚仔嘅， 咁多個， 即係好似千，好似嗰啲親咁樣，個個都唔同。 啲親係啊，即係你當佢係 call centre 嚟嘅，佢哋係成班人同你傾嘅，佢只要講嚟講去咧，都係講一啲。寂寞的女人想听的说话呢、其实女人就听的了。 我、不怪之他只要跟我讲到自己好像很惨的，又说个老婆走了之后又无啦啦突然间好像变了第二个人跟我倾偈，问我做什么职业啦、原来是 这样。是啊，其实他是想识有你啦。 识不到的，但 是。那你算叻噶啦，因為咧即係前一兩年咧，香港有一單新聞啦，不過只不過係好多受害人嘅其中一個比較點講咧比較受金錢重創勁啲嘅一單新聞，所以大家留意啦，就係一個即係中年嘅專業人士女性嚟嘅，咁咧佢係俾人呃咗咧2800万。 我記得呢單新聞。 係啊，我哋仲可能傾過，嗰、那個係一個專業人士嚟噶嘛嚇。咁、當然我哋唔係希望喺佢嘅傷口度撒鹽啦，即係我會覺得無論你係讀咗幾多書。或者是你即係學歷去到邊，你都會有寂寞嘅時候嘅。咁所以有好多壞人就會喺呢個時候咧，即係乘虛而入咯。而且即係點講？我覺得其實喺網上談戀愛咧，都真係有人成功嘅。所以其實佢嗰個愚蠢嗰個位咧，就真係唔係話因為希望被愛啊，即係而係佢係一種唔好運咯，同埋佢係可能係。真係比較天真咗，同埋佢係被愛沖昏咗頭腦咯。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真系估唔到咧，连阿莫莉都遇过呢啲利日利亚嘅感情咯， 假机师 骗案 romance scam 啊吓！但我同 Kitty 反而冇啊， 我冇啊， 唔知嗰班利日利亚嘅人会唔会咧，即系呃下人，呃出到变咗有个真感情咧？即系佢会走嚟同，其实原本我想呃你噶，但我而家发现咗对你真心啊，我唔呃你咯。 呢电视剧先有啫，不过我嗰日睇阿利亚力介绍嗰套剧咧，叫做咩绝。夜逢生 Into the Night 里面都有一个角色是咁嘅，哇！睇到嘅时候好心酸，因为其实佢好简单咁样去话俾你听，佢就系一个网上情缘啦。咁啊，讲个男人咧好中年噶啦，就喺网上面识咗个女人，咁啊又系寄张相俾佢睇，好靓啊，好后生咁啦。咁咧就嗰个女人就同佢讲话啊，你快啲寄钱俾我，即系头先问大人讲嗰只啊，寄钱俾我，我买机票咪可以，即系我哋倾咁耐，终于可以见面咯。咁个男人就话我俾个 surprise 你啊。我已经买咗机票去你嗰度啦，跟住个女人其实已经好唔开心噶啦，因为佢唔系想见佢噶嘛，佢系想去汇钱俾佢啫嘛，咁点不知呢个男人就话我买咗机票去见你啊咁样，咁跟住喺架飞机嗰度咧就劫机啊嘛，呢套戏讲劫机啊嘛，咁跟住咧呢个男人就即系同隔篱嗰个人讲啊，其实我今次咧上咗呢架机系因为我想见嗰个女仔嘅咁样，咁嗰个男人即系两个好似 bromance 咁啊，我明你，我明你咁啊，希望你 good luck 咁样啦，我哋逃过呢一劫。咁佢仲喺个衫袋度攞幅相出嚟，即系袋住就系见呢个女仔，跟住后面有个女仔行过，嗰个 KOL 嚟嘅，好出名嘅 KOL 嚟嘅，佢话做咩啊？买耳环咩你咁啊？咩买耳环啊？呢个我见过几次啦，做 show 嘅时候呢个广告嚟噶嘛，咁样，即系嗰个人其实。嗰張相都唔係一個普通人，而係一張廣告相嚟嘅啫。跟住哇，好心噏啊！即刻， 唔係咁我都如果 Kitty 講起就係睇我個資料搜集當中咧，即係有一個幾靚仔嘅中年嘅美國嘅軍官啊，佢話佢自己。即系我谂系 social media 嘅相咧，系俾人哋盗用咗就百几次噶，百几次，即系同一个人。即系其实当然唔关佢事，佢唔系佢去呃啦，系佢俾人盗用啦咁样。咁但系呢啲咧，其实我呢就算系 lucky 噶啦，因为好似阿 Kitty 讲嗰个剧情啦，即系曾经有一个已经系俾人骗财骗色嘅，就叫Jatel Jacobs 嘅，即系呢一位仁兄啦咁样唔系，一个系女仔嚟嘅，吓呃佢嗰个先系仁兄啊。咁咧佢咧就去呢一个南非嗰度，就系见佢嗰个骗徒啊。 系 咁跟住咧后屘就失踪咗，然后就发现咗佢嘅尸体添。咁但系咧。當局咧雖然咧就根據佢嗰啲談話記錄啊揾翻個騙徒啦，但因為個證據不足咧，所以告唔到嗰個騙徒咯。 哎呀， 所以係非常危險嘅。你至於喺香港咧，其實咧呢啲真係呢啲咁嘅騙局咧。都唔係少有嘅，我哋三個當中已經有冇你有機會即係墮進呢個陷阱啦，即係原來咧一年當中咧都即係報警嘅咧，就唔報警嗰啲我唔知啊，近600人。 一年 當中啊，係啊，咁頭先未講話有位即係中年嘅專業人士啦，可能基於佢嘅即係。寂寞啊，同埋佢嘅同情心咧，佢系俾人呃咗呢个2800万啊，咁样咁其实咧即系香港系有一个电话咧，你系可以打电话去，如果报呢啲点讲啊，报呢啲你怀疑受骗嘅案嘅，即系根据我喺呢、這个research 嗰度睇咧，呢个电话号码咧就18222啊，即系所以如果下次你嗰个机师系咪你个机师嚟？ 系啊系啊， 再打嚟咧，你叫佢打18222， 咁佢会唔会咩噶？佢会唔会查完话翻俾你听噶？即系话啊，其实嗰个机师系真噶，咁样咁你就可以放心同佢倾偈啦。 嗱。因為而家太多呢啲騙案，所以已經有個新興嘅行業啦。嗰個行業咧就係點講咧？ 佢係私家偵探，但佢係專查呢啲網上情緣嘅。咁、即係如果你上網，你見到一個幾靚仔嘅嚇，咁、你想同佢拍拖，你就將佢嗰個 information send 俾呢啲私家偵探，佢會同你幫你 check 咗，睇佢個 account 入邊啲係咪真嘅。咁、我就睇咗一個紀錄片，咁佢入邊係一位美國嘅婦女啦，就丈夫死咗一段日子啦，咁就非常之寂寞啦，咁然後就遇到呢個尼日利亞嘅騙案啦，咁佢就點講當曬自己啲家財啊，匯曬啲錢過去，咁因為其實佢唔係好多錢嘅嘛，咁但係佢已經問兄弟姊妹都借埋，啲兄弟姊妹都叫佢醒，但係最我覺得最令我心酸嘅地方咧，佢係唔願意醒，咁跟住啲兄弟姊妹咧就請咗呢一啲叫網上情緣偵探啦，就去揾嗰、那個即係揾嗰個人啦，咁然後真係 set 咗個局啦，因為嗰、那個呃佢個人咧就其實係尼日利亞人，但係喺吉隆坡嘅，咁跟住佢哋咧就。西藥局咧就係、是、扮攞錢去俾嗰個騙徒，咁然後就叫嗰個騙徒上嚟酒店房攞啦，咁然後其實咧即係即係啲執法人員啊，同埋嗰個私家偵探啊 捉佢嘅， 係喺度捉佢噶啦，咁、然後佢終於就係、是、初都好醒嘅嗰、那個人就派人上去先，咁、跟住就佢派上去嗰個咧只一個青少年嚟嘅，咁嗰啲警方就同佢講嗱，我哋而家就未必會起訴你嘅，但你帶我去揾翻嗰個真正嘅騙徒啦。咁嗰個細路仔就即係真係會有咁做啦，佢可能好比較驚啦，咁就揾翻嗰個騙徒，然後就捉咗，其實捉咗成班，係成四五個。咁、而喺其中一個當中咧，佢就當然問佢你係咪呃個莫莉或者呃個 Kitty 咁、佢冇啊冇啊，咁跟住佢就查佢手機啦，跟住你睇下你個手機明明有莫莉同 Kitty 嘅電話噶啦，仲有成扎女人嘅電話添咁樣。咁跟住，我覺得心酸嘅地方咧，就係咧嗰個私家偵探咧，就即場打電話俾莫莉或者 Kitty， 佢話：我幫你揾到你個情人啊！嗱，而家我俾你聽下佢把聲咯。咁跟住嗰個人咧，直頭好似咧係好似 train 咗咁樣啊！佢即刻變翻嗰個有型嗰個男人。Hello， 莫莉 ，Kitty， 我係 Benjamin 啦。咁咯，咁跟住咧。嗰、那個即係我睇嗰個 research 個 doc 咧，就 cut 翻去嗰個受害人度咯。 係， 嗰個受害人佢仲係唔係好相信？佢話我遲啲我會救佢翻救佢出嚟馬來西亞吉隆坡噶啦，我會救到佢嘅。咁但係同時咧，佢都俾佢屋企人發現咧，佢又繼續咧有其他嘅網上情緣，可能今次嗰個唔係 Benjamin 係阿彪，咁跟住嗰個主持人同佢，我哋咧都揾私家偵探同你查咗啦，其實咧阿彪咧就唔係阿彪嚟嘅，咁阿彪咧其實唔知係邊個阿乜水，而呢個乜水咧都呃緊幾百個女人嘅， 哇！即係同一時間俾幾個人呃緊啊！ 我覺得最慘，因為佢咧，佢其實知噶啦，佢知道 Benjamin 係呃佢嘅，但係佢因為太寂寞啦，佢係好需要有男人氹啊。佢講咗一樣嘢話，佢哋嘅即係佢哋完全知道你想聽乜嘢，佢講曬嗰啲花言巧語俾你聽，佢令到我覺得我真係一個人，我似翻個人。咁嗰個主持人就同佢講，佢話唔得啦，莫莉 Kitty， 你可唔可以刪咗你部電腦啊？你可唔可以揾一個人真係 buy you a drink 噶？跟住嗰個受害人就話：個問題就係冇人肯 buy me a drink 咯。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律政司发言人就近日法律界有关港区国安法表达的意见作出回应，指有关国安法的决定草案将由人大常委会制定，并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以及由香港公布的国家安全法，细节现时尚未公布。任何人都不適宜對該法案內容作出毫無根據的揣測。發言人表示，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並不在香港特區的自治範圍之內。鑑於香港現時情況，以及在可見未來自行就維護國家安全完成立法所面對的困難，中央有權力亦都有責任制定全國性法律，從國家層面改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机制。发言人说，根据基本法第23条，香港获授权订立国家安全法，但并不影响中央在国家层面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权力。考评局委员会早前决定取消历史科具争议的试题，即是要求考生评论1900至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考评局初步检阅过试题的答案，大约57%的考生回答弊多于利，大约38%的考生回答利多于弊。秘书长苏国生表示，考评局委员会认为有考生可能被试题提供的资料误导。经文联梁美芬批评考评局出题制度完全不透明。民建联周浩鼎要求考评局交代会否炒人，苏国生回应指考评局会有机制处理。另外，毛孟静批评教育局的决定干预学术自由，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回应强调今次的决定没有政治考虑，说有人未了解就将事件政治化，强调取消试题是专业决定，行政长官没有参与过决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解除包括东京在内的紧急事态令，是重启经济的第一步。获解除紧急事态令的包括东京、千叶、琦玉、神奈川和北海道五个都道县。日本全国范围的紧急事态令已经全部解除。安倍表示，日本定下非常严格标准才会解除紧急事态令，日本已经符合这个条件。另外，在日本深受欢迎的职业棒球联赛会在6月19日展开，但不会设现场观众。英国首相约翰逊的首席顾问卡明斯即将会公开发表声明并回应传媒提问。卡明斯被指早前为了托管儿子，在有新型肺炎病征之下仍然前往东北部，违反政府抗疫指引和封锁措施。在野政党和部分执政保守党都有议员要求卡明斯辞职。工党党魁司纪贤形容约翰逊不对卡明斯采取任何行动， 是侮辱因疫情作出牺牲的国民。约翰逊早前为卡明斯辩护，指对方担心自己和妻子会因为疫情失去能力，在别无选择而前往东北部，强调卡明斯在每一方面的表现都是负责任、合法和诚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你知唔知 CIBS 系咩？ 我知系可以喺深深地讲嘢。 我知系俾香港人发声。 I know it's for ethnic minorities。 我知系唔止我哋视障朋友有参与，人人都可以参与。 香港有个开咪机会叫 CIBS， 有个广播平台叫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想开咪做广播人，心动不如行动，即上 CIBS.RTHK.HK 申请啦！ 截止日期6月18日下昼5:30。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塔罗 Rainbow。 又到塔罗 Rainbow 时间，礼拜一见到 Rainbow 好开心， 系、哎、啦，你都好开心啊！ 哎呀，好开心啊！听到呢句说话， 寒暄完未啊？ 可以，我啲尖未啊？ 可以。 今日要带啲乜嘢同我哋玩啊？ 啊嗱， 有人唔抵得我哋啊！ 我话佢有少少电灯胆嘅感觉， 冇咩事我出翻嚟先。 系咁咧，其实我唔知道你哋有冇买过日本手杖啊？ 咩叫手杖、啊？ 日本嗰啲 日记簿 系啦，咁咧咪会好特别嘅。日本人就会将星期一就写个月字隔篱啦，咁、星期二就写个火字，佢咪每一日都会有唔同嘅金木水火土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知唔知点解我知啊？虽然我冇买呢个记事簿、因为我睇日剧嘅时候咧，佢逢咩火就会播出几点钟咁。 哦，系啊系啊系啊！ 咁样 啦， 系啊，咁啲人就会好明噶，即系星期四咯，即系星期三咯。我唔知其实火系星期几啦，即系我咁讲啦。 我都唔记得。 系咯， 火系星期二， 系 好啦。咁点解今日会讲呢样嘢咧？就系、是、想解释俾大家听，点解日本人会咁样？ 嗯， 你谂下一个国家嘅文化，佢、用呢样嘢去形去表达，佢、有几迷信咧？ 嗯， 因为其实个月啊、金木水火土呢啲咧，其实系代表太阳、月亮、金星、土星、水星、木星同火星嘅。 哦，即系七日里面就金木水火土月。 冇错， 就七日啦。 七日， 金木水火土月六个啫喎。 仲有太阳。 哦，系、哦、太阳系太字定阳字啊？ 日字佢写， 写 日字。哦， 咁、其实咧，对于日本人嚟讲咧，其实佢哋比较偏向将呢样嘢点解会咁咧、就系佢哋相信啊，唔同嘅日子用唔同嘅行星去代表就会守护嘅。咁其实呢样嘢咧就同翻你自己个性系有关，即系你譬如你系星期几出世，咁你嘅个性就会有嗰个行星嘅独特之处喺里面。 系 咁，所以问翻大家先，知唔知自己星期几出世噶？ 我知啊。 你星期几啊？ 星期三咯。 哦， 惊唔惊啊？ 我惊啊！ 星期三咪 今日我好旺，我话俾你听，我真系惊，因为我今日咧我生日，我唔惊你哋啊，实抽好牌嘅。 咁你讲好啲啦 ，Rainbow， 希望佢真系抽到好牌啦。 呢个跟一世噶啦，不过唔关抽牌事， 呢个都系依书直说嘅啫。你讲啦，星期三出世嘅人系点嘅咧？ 星期三出世嘅人咧，其实脑袋系转得快嘅，但系咧可能你成世人咧。都俾一种感觉就系、是，喂，同你沟通好似一系就同你好夹，一就同你完全唔夹，好冇灰色地带，因为你代表嘅咧就系水星啊，咁所以咧佢代表你嘅知性美啦，同埋咧代表你系一个好有趣嘅人，你好识 research 嘅，你好识去揾资料啦，或者我哋讲嘅啊，你其实水星之神咧，佢喺个 board 上面有对翼嘅，所以佢系可以飞上天界、人间或者冥界，所以就代表你拥有好强嘅能力，去同任何人沟通啦，咁所以水星嘅人咧，佢系代表啊，你绝对有能力去氹掂雀落嚟嘅喺棵树上边。 唉，好啊，多谢你啊， 咁叻嘅咩？你把口， 所以我咪做广播咯。 你真系冇入错行啊！ 冇错啊， 系智慧嘅代表啊，水星 Venus Mercury 系嗱，即系我系水啦，系咪？即系星三，咁我想问星期一、二、三、四、五点计系咪金木水火土日？ 星期一系月。咁就月亮啦，星期二就 是火你 說水火、哦，星期三 是 水啦、 啊， 星期四是木，你是 我是木啊，是 Jupiter， 哇，仲要乱晒喎，我以为就咁金木水火土跟冚翻一二三四， 金木水火土系因为我哋广东话容易咁样记啫， 系啊， 星期 日火水咁样 咧就系金， 系 金系， 咁星期六就系土，咁星期日咧就系、是、日就系、是、太阳嘅意思 哦。咁我星期四出世系点噶？如果土星嘅话， 唔系木星 啊，木星啊， 木星咧就代表你拥有源源不绝嘅灵感，同埋觉得自己啊行衰运啊，或者觉得自己、啊个运真系麻麻地，自然就有人救你，同埋自然有人帮你嘅。木星系代表好运啦、啊，同埋代表机会会接踵而嚟。而且咧你做好多嘢咧都系，譬如你谂到就会去做，所以木星嘅人咧行动力咧都会比一般人好少少嘅。而且咧，佢系实现愿望奇迹之力啊！所以日本人咧好得意嘅，佢哋会中意可能喺星期四啦，会去特别去神社参拜，因为佢会容易实现梦想嘛。 哦， 咁同埋咧，日本有好多分唔同庙噶嘛，有啲庙咧系逢星期几系最旺咧？点解就系、是、因为佢跟翻星期几个风顺嘅。咁、所以啲人嘢会有少少唔同咯。 哦，唔怪之啲日剧嗰啲咧，通常揾逢星期二啊、星期四啊，或者唔知星期六，即系有一日。硬系星期四嘅，原来就 系 奇迹之日， 系啊，代表好运嘅。 系好啦，咁啊，星期三讲完，星期四讲完，星期五咧， 星期五就系金啦，咁就代表哦金星啦，当然，咁咧代表容易吸引到异性，所以如果你想求爱情， 就礼拜五去， 礼拜五去啦。咁呢啲人咧，其实成世就会围住爱情嘅，或者佢会成为一个好耀眼嘅人，会俾人感觉啊，佢特别。闪灵灵啊，或者佢特别似明星啊，或者系一班人，大家会围住佢 party queen 或者倾咁样。咁、而且咧，佢系热闹会为佢带嚟好运。所以记住，如果你星期五出世嘅人，就算你生性孤僻到，都要谂办法炒热自己身边嘅。咁你个运会好啲，而且会容易遇到贵人噶。 系星期六咧、 星期六咧就系、是、咩都唔好谂日。因为土星，土星系衰星嚟噶嘛，所以其实星期六咧，通常日本人咧就保养身体啊，敷 mask 啊，或者去做下运动啊，或者咧放慢自己嘅脚步，咁所以通常星期六咧，日本就系一种慢活嘅心态嚟嘅，咁、所以星期六嘅人咧，另外佢嘅生性，因为始终都系土星去管啊，咁、所以咧。这个人他会很容易喜欢极限的东西，一是呢就是他天性会比较懒少少，因为呢土星其实他跟冥王有关、所以呢其实旧时呢土星是代表冥王，这些人呢就会他很不可以接受限制，好像人马座那样需要自由一点，或者想法会比较广阔一点。 X Game 之王 跳崖啊，要 日日都要跳崖。好啦，之后 礼拜日啦， 礼拜日呢就是 太阳， 太阳太阳呢就代表哦你自己是你人生的中心。所以 如果是自我中心。 冇错，星期日的人呢就可能他会特别紧张自己的外表啦，或者他个人会比较自恋和 自私。但當然佢有佢嘅好處，因為太陽嘛，佢容易吸引嘢嚟嘅，佢容易吸引到崇拜者啦，或者佢容易吸引到一啲幫佢嘅人。而太陽嘅人咧，佢最緊要咧就係、是、多展現自己嘅說話技巧啦，甚至乎可能你手藝好叻嘅，你展現你嘅技巧，等人哋見到你最叻嗰一面，而令到自己變得更好嘅。多數星期日嘅人咧，佢會好適合自己做生意啦，或者佢自己有唔同嘅business， 或者佢係一個 KOL 都唔錯，因為佢真係好適合推廣佢自己相信嘅 belief，令到人哋信服嘅。 係，好啦，星期一。 系，我相信星期一嘅人咧特别叻嘅，不过因为咧系月亮掌管嘅，所以星期一嘅人咧情绪会容易啲唔稳定啦，同埋星期一嘅人咧其实好容易咧就会陷入怀缅过去嘅问题，因为我哋系月亮啦，所以系隐藏问题啦，但我哋都会好叻咧揾到对方嘅弱点，然后同对方倾嘅，我哋一个最好嘅倾诉对象啦，好适合读心理学啦，或者系读一啲去幫人社工啊，或者係去，譬如可能你會成日都覺得你一班人裏面係中間人嚟嘅， 即係幫助人， 冇錯， 係或者橋梁嘅角色， 冇錯。咁但係可惜就係自己嘅情緒難以控制啦。 咁即 係 幫人定係唔好幫人？好痛苦啊！ 你自己匿埋啫嘛。 好啦，最後啦，星期二啦。 好，咁星期二就係火星啊。咁火星就代表衝動啦，但係咧代表你嘅行動力會比其他人比較叻啲，而且火星咧佢亦都代表工作啊。所以星期二出世嘅人咧，工作系最好嘅。如果你想祈福嘅话，就麻烦星期二去啦。因为佢代表其事业运系最好嘅。而且火星嘅人咧，佢哋会好叻咩咧？去突破一样嘢啊，或者跳出关关谂嘢啊，新颖啲啊，都会系星期二出世嘅人咧会做到嘅一点。 咁咧即系金木水火土呢个日啦，即系太阳啦，仲有月啦，系啦，都已经讲晒啦。咁咧好啦，咁大家听完晒即系阿星期。自己几时出世啦？一阵间咧就会翻嚟就讲呢个心理测验。咁今次会系讲啲咩咧？ 今日咧就讲对于未来啊，你最紧要小心啲乜嘢？ 咁咧 Rainbow 咧就会摆四只牌去我哋啊个敏感时刻嘅专业入面噶啦。咁啊一首歌翻嚟就会解说俾大家听，究竟嗰四只牌咩意思啦？ 加油！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时间翻嚟啦，咁啊 ，Rainbow 今日咧就会同大家玩嘅心理测验就系未来要小心啲嘅事系乜嘢？ 我拣先啦，我拣一系一个好似冬天嘅枯枝嚟嘅，但系好似比较顺眼啲，我觉得。 系， 莫莉你咧？ 我拣三啊。 三，是一个人托住个头，好似苦恼咁样。 系啦，喺个教堂度，应该教堂嚟系咪？ 系 系。好啦，咁我哋就逐一讲啦，不如由第一只牌讲起啦。 好， 好，咁第一咧，其实呢只牌，的确喺四只牌里面咧系最好嘅一只啦。我哋会话，点解咧？因为其实你未来要小心嘅嘢，只系一啲你嘅机会可能流走，佢唔系讲紧一啲唔好嘅嘢，佢讲紧啊，其实咧你嚟紧咧。这个冬天开始融雪初雪啊，融雪之后其实会冻一点嘛，但过了这个冻之后我们会见到的是新机，同我们那个神光是会特别光亮特别闪耀，所以呢其实揀 A 的朋友就代表喂嚟紧你要小心可能 miss 了一些机会、 哦、 喂可能呢你会觉得啊这段时间疫情啦，我都系唔好 sell 自己啦，或者我唔好联络呢个 friend， 或者我唔好追问呢个 job 追得咁劲啦。但其实系错误嘅，你反而应该咧多啲自己争取啦，主动性啦，去攞翻属于你嘅嘢，咁样会好啲嘅。咁通常都会抽只 suggestion 啦，咁 suggestion 咧就系一个火把啦。 系， 咁其实咧火把后面都见到好多石头啦，佢就系讲紧。唔好睇少少少嘅力啊，咁样慢慢积成就成为咗墙噶啦，咁、所以都要好好珍惜自己拥有嘅机会。 好，第二只咧就坦克嚟嘅， 系 有个人骑住个坦克车、哦， 哇，好坚毅啊个样， 系嗱，其实 打不死嘅， 我都好沉重喎、啊，但系望落去呢只牌啦。 咁答案B 咧，咁就系人马座嘅，咁其实呢只牌咧，佢系一只高塔牌啦。咁高塔牌咧本身系火星控制嘅，咁所以咧佢就系讲紧，喂，其实呢段时间咧，你真系要小心，可能会俾人炒啊，或者人哋会觉得啊，同你都唔系好夹啊，会惹是非啊，惹小人啊，惹到啲唔好嘅嘢翻嚟。因为如果当坦克铲过你嘅时候，系咪所有嘢都要毁灭？所以呢只牌就提醒你，喂，你可能会被毁灭啦，或者有啲嘢系你自己 系咯。 但是毁灭完之后才可以重生的嘛。 是。 但是的而且确这只牌是一只都挺差的牌，就是提醒你可能现在会有一些东西是你没有想过会突然之间发生。而你真的那一秒钟就可以摧毁，因为坦克的力是有几强，大家都知道。 是。 我们 抽 只 建议牌给你。 建议呢就是旅游车。即是呢、我们去那些。美国咪好兴一架车，跟住有晒床，有晒厨房。咁其实呢一只牌咧，佢就系格话声俾你听。如果你个人变得流动，你点会惊一啲稳固嘅嘢？所以其实咧，佢系话紧俾你听， 只系做 part time， 唔好做 full time， 系咪咁意思啊？ 系啦，或者改变下你嘅谂法咯。 系 呢只牌，佢一定系一种，如果你将自己变得。好似 be water my friend 咁、样嘅心态、你就会变得成功嘅、所以唔好怕佢会摧毁你嘅家园、因为你嘅家园已经喺架车度、你开车走咪得囉。所以只要坚持呢、仍然係会见到出头天嘅。不过可能呢段时间会挨得辛苦啲囉。 咁另外我想问一下呢，除咗就係话呢个即係短期啲或者多啲走动啦、走动嘅意思算唔算係譬如我份工成日都周围走嘅，譬如可能当我送外卖嗰啲又算唔算 算咧呢只牌？ 算嘅， 算嘅。 但系唔好净系做食一间外卖咯， 系 咁就会好啲。 系， 同埋咧，我会建议啦，譬如如果你个人嘅性格系做紧会计， 嗯， 建立好自己嘅 networking。所以如果你嘅工作以前系唔使点样见人， 嗯， 唔该由今日起你见得多啲人， 嗯， 你将自己嘅弱点变成自己嘅优点， 嗯， 因为呢架车你去唔同嘅地方，系咪见识唔同嘅嘢， 系 同遇到唔同嘅人， 嗯， 所以绝对系提醒你可以变化多啲咯， 系，嗯， 好啦， 第三只牌啦，冇得拣嘅， 系啦， 一个人托住头喺个教堂度， 系啦，嗱，其实咧佢就话俾你听呢，這个 moment。唔系你要小心啲乜嘢，因为嗰小人就长期都喺度噶啦。 Okay. 其实真系好奇怪，你简称都有小人牌啦吓。咁个故事就唔理啦。咁但系咧呢只牌系代表你好似成日都佢搞完佢譬如有小人啦，佢整鬼你啦，或者佢对你唔好。 嗯、 但系你会觉得会唔会自己做错嘢，或者系咪我自己做咗啲乜嘢令佢咁样对我？ 嗯、所以其实忐忑啦，喺度谂好多嘢啦。 所以你要小心嘅就系要理直气壮啲，同、 哦、 埋所有嘢入边咧有证据啲。去教堂系做咩？我哋忏悔嘅时候做咩？话得清清楚楚俾个牧师听啊！咁所以千祈唔好遗漏。 任何一点一点， 冇错。嗱，我哋唔去讲全佢嘅恶行，但系一定要有个人可以分享交流，令到自己情绪好啲咯。咁另外再抽一只牌嘅就系康庄嘅大道。 嗯， 虽然你有一只沙石嘅小人喺度，但系不怕，因为你嘅前景系康庄嘅大道嚟嘅。 哦，有康庄大道唔惊， 冇错，唔惊嘅。 睇埋第四只啦 ，V 运运星之云 呢只系咪最好啊？ 嗱、哦，我自己系拣呢只嘅， 但系呢个好似你咩都接收到喎、 啊。冇错， 哎、嗯， 你越嚟越聪明啊， 系啊，越嚟越有慧根啊， 冇错。 如果你要转行做塔罗， 因为呢只牌咧就系讲紧你真系接收得太多嘢、 嗯， 但系你又放紧好多嘢出去， 系、 嗯，所以你要注意嘅系自己嘅情绪同埋自己身体嘅状况，多啲留意自己，因为自己变咗一个发射塔啊，即系话冇错，你做紧嘅嘢好多人都欣赏，或者好多人都睇紧你做得几好同。几唔好都系一样啊！咁所以呢只牌就系、是、第一小心自己嘅社交平台啦，第二小心会唔会自己俾人讲是非啦，第三就系唔好太过在乎上司讲嘅嘢，因为佢讲紧一定系废话。 吓、 啊？点解咧？发射塔佢只系落 function 噶嘛？发射塔识唔识同你讲嘢？ 系。 咁所以如果有啲人无无聊聊走埋嚟问你发生咩事啊，或者再想俾 order 你，你只可以 take 个 order， 但系你唔使理佢噶。 系。 所以呢只牌就系、是。如果有人想去干扰你， 嗯， 你只要做翻好自己就 OK 噶， 系、嗯，即系唔好理其他嘅骚扰啦。 冇错，当然啦，都会收只 suggestion 啦。 嗯， 咁 suggestion 咧就偷到嚿云啦。咁、所以咧，佢就系代表你有翻你自己嘅处理方式， 嗯， 同埋冷静去面对就 OK 啦。 系、好啦，咁啊已经解说晒四只牌就系未来你要小心嘅事啦。今日再一次多谢晒 Rainbow， 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 Thank you。 听紧有卫斯嘅分手第二天，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3%。今晚时间差唔多啦，听晚10至12敏感时刻再见，拜拜。